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去年的时候呢，都听过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春风十里》，是由陆先森乐队创作并且演唱的。那么当初呢，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在网上播出的时候呢，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啊，红了。那么在网上当时的这个播放量、评论量呢，可以说是超过了《南山南》《董小姐》等等这样的民谣爆款。后来呢，有很多歌手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唱了这首歌曲。那虽然说都是翻唱，但是呢，还是引起了台下很多观众的一个大合唱哈，现场非常的火爆。而创作并且演唱了这首歌的陆先森乐队，在《春风十里》走红一年之后呢，也终于带着自己全新的专辑《华年》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那么其实呢，这个陆先森乐队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本质上来说呢，他们并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乐队，自己呢都有各自的这个本职工作，这个玩音乐呢算是兼顾来做，但是呢他们做出的音乐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那么今儿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的是越来越好的陆先森乐队。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在您的非专业领域当中做出过哪些让您自己觉得特别自豪的事儿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这个乐队的这个成员哈，和其他这个音乐人乐队组合呢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呢，他们人特多，很多成员，这个乐队成员的数量顶多是五个人左右，但这个乐队呢是六个人，而且六个人呢都是高材生，学历最低的则是主唱贝贝，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园艺专业，其他人学历最低的都是研究生，而且呢参加工作之后呢，在各个行业可以说是都是精英人物。主音吉他董二胖是重大的研究生，除了吉他手呢，他还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个设计师，据说呢算得上是咱们北京弹吉他人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建筑师之一啊，这个没跑。乐队里呢负责节奏吉他的人是杨博士啊，听名字呢就知道人家是一博士是吧。之前呢也是就职于这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担任这个高级结构工程师，上学的时候呢他就拿到了北航的博士学位。那么键盘手冰冰呢跟他们俩算是同事啊，是一名这个风景园林设计师，学历呢是硕士。那贝斯手李斯呢是中科院给排水的设计师，据说呢这是中科院给给排水这个设计界的第三号人物了。鼓手屁屁呢是乐手当中唯一个非工科出身，现在呢从事金融行业，是一名理财规划师。是吧，现在经过这么跟各位一盘点啊，看似这些跟音乐八竿打不着一群人，怎么就凑在一块玩起了这乐队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分享陆先森乐队的歌《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 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词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春风十里来自陆先森乐队。陆先森乐队的成立呢，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中秋节。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乐队当中呢，有很多人都就职于这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不过呢，所在的部门并不太一样。那次呢，他们为了这个帮助冰冰的部门举办中秋音乐节。主唱贝贝、吉他手董二胖、杨博士还有贝斯手李斯在那次的演唱当中就相遇了。后来呢，排练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发现哎，上瘾了，总觉得这个团队呢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凝聚力。毕竟呢，他们的学历相当，经历相仿，三观也很相似，就这样他们就经常聚在一起练歌。后来呢，鼓手屁屁加入其中，那陆先森乐队的阵容呢也就正式敲定了。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歌《华年》。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浓，你裙摆绽放总像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撞破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时眼中涨起了日月，这爱恋不折不动，你裙摆绽放走向我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和热 成长，富与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壮阔波澜的相拥，一杂草丛生，勾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可是青春啊，鲜血啊，真切啊，请铭记呀，其实从没有过年轻。阳光穿透你的墨镜，就被碰碎的声音，时光轰轰鸣，都忘却吧，就像从没有过年轻。 华年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歌坛新路来跟各位聊的是越来越好的陆先生乐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在非专业领域当中做出过哪些让自己觉得特别自豪的事儿呢。实力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最爱的乐队就是陆先生，陆先生应该是最开始是跟着闺蜜凑热闹看了一个音乐节，他们乐队呢负责开场，说实话我当时都没记全他们的名字，但听了几首歌呢觉得都还不错，就有了兴趣。后来回去搜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叫陆先生，也是那个时候呢听了春风十里，然后呢就彻底沦陷了。他的留言呢好符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陆先生的这首歌《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其实呢我看到这首歌名的时候，我也想起了大话西游当中的一句这个台词，爱吗？不爱吗？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其实呢你住在我心里的这样的理由需要吗？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吧。一起来分享陆先生的歌《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来自陆先生乐队。最开始这样的几个小伙伴呢并没有想把音乐当作自己的职业，只不过就是因为喜欢吧，业余时间在一起玩一玩。因为平时工作呢也很忙，但是呢每一周他们依然能够保持2到3次的排练。 排练的时间呢都是在晚上，因为大家白天都要上班嘛，有各自的工作，其实晚上想凑在一块儿的也不容易。本来大部分人呢都是做设计是吧，加班熬夜呢都是家常便饭，但即便如此呢，一说排练他们也绝对不会迟到。很多情况呢都是加班到一半，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先去排练或者演出吧，完事之后再回去继续加班。不过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把这样的生活还有音乐当做负担，反倒觉得这是一个宣泄压力和调节情绪的方式，就跟咱们这个下班去健身啊、看电影啊、玩游戏啊一样。那令人佩服的是，这几位学霸级的人物呢，每一个人都有着超强的自制力，他们呢能够把音乐和工作分的是一清二楚，所以说他们的排练的效率就很高，同时呢还能够保证不耽误自己的工作。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不喜欢山》。非常欢快温馨的一首歌，你喜欢海不喜欢山，来自陆先生。拿铁说最爱的乐队，对他们的佩服呢稍大于崇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靠着极强的自律和热爱，同时呢享受着眼前的苟且和诗还有远方。好吧，白雪说去年为了看赵雷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结果在现场呢被陆先生圈粉了。主唱很真诚，每一首歌之间呢都会跟观众聊天，感觉他是一个很真实也很温柔的人。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奇怪的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这个乐队呢为什么就叫陆先生哈，几个人的名都跟这鹿这动物完全不沾边是吧。其实呢是因为主唱贝贝呢他比较喜欢鹿，毕业之后呢他还养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后来不管做什么事儿，只要到这个起名环节，他总是想跟鹿扯上点关系。不过呢他养鹿的方式不是各位想的那样，就跟那个电影老炮里面养鸵鸟那个完全不一样哈。他毕业之后呢是曾在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是在那儿养的鹿，后来呢辞职了自己创业，所以说呢知道他这段经历的人呢其实并不太多。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超长的歌，叫很久以前。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陆先生乐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殷超，待会儿见。

啊，这个众筹呢，各位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大众筹资，毕竟呢，这个做音乐的成本不低啊，自己可能这个拿不出这个钱来，那咋办呢？让大家帮忙。众筹之后呢，这个就有了这个启动资金，拿着这笔钱呢去做音乐，做成功了再给参与众筹的人回馈。相信大家呢在网上也见过不少类似的活动哈。所以说呢，几乎到现在这张专辑华年的众筹为止呢，陆先森乐队可以说是一直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在往前走。下半段第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分享陆先森乐队的《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来自陆先森乐队。广仔说，英超好，我基本不接触这一类音乐，如果不是看到有人提起或者说节目里不播，我可能一首都不会听。今天听这个乐队感觉还不错，他们在努力的创作塑造自己的风格，还是很成功的。在节目开播之前听了华年，好像置身在某个节日里，唱完之后才缓过神来，喜欢他们的那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成立了乐队之后呢，特别是火了之后呢，这几个小伙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身边谈论自己的人多了，比如说这个吉他手董二胖，有时候呢也会在这个歌里面展露一下自己的歌喉。后来呢，很多人见他都会夸他，唱的还不错的啊。但是呢，也有人私底下议论纷纷说，就是他不务正业。还有另外一个吉他手呢，杨博士，经常跟甲方的人在一起开会，每一次开会呢，对方一上来就说，哎，你们的歌我都听啊。结果呢，每一次杨博士都会特正经的打断人家说，啊，行，明白明白，正事儿先说正事儿哈。好吧，继续来听歌，来自陆先森乐队的《昨日》。 眼中看到了未来，它与昨天无关，与你失魂落魄的现在，有一声道别。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昨天，它与未来无关，像你孤注一掷的现在，要一声抱歉。生活中的平淡，平淡中的不安，我们因为寂寞而彼此相爱，真心而离开，于是意兴阑珊，于是相互取暖。热闹的人群里，你对我说对不起，我们无处可去。 昨日来自陆先生乐队。作为独立小众的音乐人，陆先生乐队呢能够一路走下来，也离不开业内人士的认可和支持。首先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的歌被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选为主题曲。那么这事儿呢，对于他们的心态影响还是挺大的，让他们觉得自己终于被认可、被听到和被尊重。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李宇春翻唱他们的歌。之前呢，春春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综艺节目当中也翻唱过《春风十里》，后来呢还把这歌直接收进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呢，他们和李宇春的团队已经接触了很多次，最早呢是因为李宇春想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唱这歌，但是呢后来没能实现。那一次呢接触双方都留下了还不错的印象，所以说后来几次呢版权方面的沟通还是非常顺利的。小狸猫说，我觉得主唱的声音很好听，暖暖的，最喜欢的歌还是《春风十里》，尤其是那一句，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李宇春版本的这《春风十里》。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 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陆先生乐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鸽子王说，去年看了陆先生的现场，看了2次，现场气氛都特别好，几位成员的性格呢也很好，可以轻松的把全场气氛调动起来，很喜欢很久以前这首歌。那么其实呢，在受到关注之后呢，陆先生乐队也有很多他们自己很纠结的部分，主要还是这个音乐和工作的冲突。那么接到的这个演出邀约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各自都还有工作，所以说往往不能够跑太远的地方去演出，也不能像其他专业歌手那样一个周末连办3场，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那主唱贝贝就是说很享受现在这种状态。贝斯手李斯认为呢，是工作和音乐其实并不冲突，就算没工作也要为生活奔波，也要花精力，所以说呢做音乐和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么吉他手董二胖呢就认为，一边上班一边唱歌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人生的长度呢是没法改变的，那就尽量的增加自己的宽度呗。一起来分享陆先生的歌，与我轻轻地唱。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也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 热情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一起身亡，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吗？你知道吗，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他，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给人寻挡住光亮，此刻的欢乐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 与我轻轻唱，来自陆先生。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陆先生乐队一样很热爱音乐的所谓的业余人士，有着自己的工作，但是也写歌唱歌，只不过呢，像他们一样能够受到大家关注的还是少数。那么直到现在呢，陆先生乐队依然不觉得自己是职业音乐人，而且呢没有成为职业音乐人的打算。最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很怕职业化这个词，一旦变成职业的音乐就会成为生存的手段。所以说呢，特别想跟这个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如果说一旦关乎到生存这个词了，那可能我们现在所做的原本很热爱的事情，它的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说和初衷背道而驰了，这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当然了，这也不是陆先生他们想要的。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依然是来分享陆先生的歌《失眠》。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近期晚上的11点到12点的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是为各位送上的是由我演播的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